保局、市政府物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其实我觉得你不知道的是更多的是一些遗憾吧，就比如说有一些事情来不及说，然后没有说出口，就变成了你不知道的事，就很难弥补。具体的事情就是当时很喜欢一个人，但是他有女朋友了，都也还没有告诉他，因为认识太久，真的太熟了，然后好像对他的喜欢就觉得特别难说出口，所以得知他有女朋友那一段时间就特别后悔没有告诉他。希望以后别再有这样的遗憾了，少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吧。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，我飞行，等你坠落之际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 你

收到一丝恶意，具体请闯入我森林，建议是你别再玩弄那些小把戏，我的领地需要你，都铜墙铁壁，那谁来负责表心意？当猎枪响起，看看谁在回避。我内心表现很积极，一路都能尾随你，我尽量保持好距离，忠心让人看不起。是他警惕，道听途说里，口碑轮不到狐狸，可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，就已被看腻。还在原地，我还要怎样取悦你？却只要纯洁无比，我尽量学会很压抑，代价是不揭穿你。世人太警惕，道听途说里，口碑轮不到。 最 因为有你在身边。 的谜底。 If you own me as a homie, you never never say no。